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契机翻唱了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 I Believe， 这是他的首支 OST 啊，我们来听一下宋茜 I Believe。 当我孤单的时候，你答应一定也会来找我。 I believe， 情话总说不出口，心全朝你，被你填满了感动。 是宋茜的 I Believe， 这个 vocal 呢跟屋顶着火啊有着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啊。 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，从前的你和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。岁月轻狂，啊啊啊啊，岁月轻狂，起风的日子流洒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 八十年代出道的资深歌手当中，出道年龄迈向30+30+，并且保持一定的发片量是非常非常难的啊！但这几年，张信哲宛若新生。2016年推出翻唱专辑《歌时代》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《岁月轻狂》就是收录在其中的。去年推出原创专辑《永恒》，紧接着在2018年开春推出单曲《不在》，歌手的翻唱啊。我记得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一张翻唱专辑叫《回味》，史无前例的获得了中国榜当年年度最佳专辑，因为是一张翻唱专辑获得最佳专辑，你说它的制作到底有多好？齐秦的版本唱出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，莫文蔚的版本则是唱出了一个都市女性在阅尽繁华、尝遍沧桑、千帆过境那种淡然和释怀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。世界。 在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这首歌对于六零后七零后来说呢，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，几乎人人会唱，原唱齐秦。我们听到 Carrie 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。我们今天来听听榜上歌手的翻唱哈、啊、下面提到周深，他首张个人专辑《深的深》的主打《一缕执念》在榜成绩一直不错。那么在推出首张原创专辑《深的深》之前，周深与在《好声音》上结下深厚友谊的李维合作，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叫《回味》啊。我选了一首歌是周深在里面的独唱，这首歌叫做《叶子》，听听周深的版本吧。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。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是狮子要有人陪伴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要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 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。 我们听到这是周深翻唱阿桑的叶子，是不是听起来更让人心疼呢？接下来我们说到胡彦斌。2013年呢，胡彦斌在参加了全能星战之后啊，这个拿到冠军意犹未尽，拉着乐队进棚录制了一张翻唱专辑，叫做《泰歌》，其中就收录了翻唱孙燕姿成名曲《天黑黑》，童谣与流行的混搭，泛黄的记忆成为都市人的避风港。20岁出头的孙燕姿唱一种不谙世事少女式的烦恼，而30而立的胡彦斌则是唱出了一种孤独感啊。听哦哦，胡彦斌。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 Tio Bello Tio O、oh、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 T.O.下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很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，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，忽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，原来外婆的道理 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，我现在好想回家去，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已经多久不再联络一个人生活，之后也不属于我，反复想着那个不该属于我的人，假装出的坚强心其实已在刀刃，为什么初恋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？请你回头，请你看着我，

张韶涵翻唱 Bee Gees 乐队的 I Started a Joke。 之前听到蔡健雅翻唱 Coldplay 的 Yellow。 Angela 翻唱林志炫的没离开过，其实林志炫那首歌也是翻唱作品，翻唱 Celine Dion 的一首歌曲呢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赵传他的你过得还好吗专辑当中的逆风飞行，这是他出道30周年的纪念专辑你过得还好吗当中的一首歌曲啊。一心玩摇滚的赵传经过李宗盛点播，意识到情歌也可以很有爆发力，很有 power， 而他铮铮铁骨般摇滚情歌成为他事业的爆款。我们来听一下，这是他翻唱田震的一首歌。比起田震来，他当然更加苍劲有力啊，执着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，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 对着你的时候，不敢看着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的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，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？拥抱着你 ，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了泪。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的心田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 原本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自己当时的女友，经过田震首唱成功哈。我们听到的是选自《那个傻瓜爱过你》专辑当中的翻唱版本《执着》。接下来听五月天《小时候》。 小时候，我一直有个梦，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。夏夜繁星闪烁，幻想我能穿梭其中，你有没有过？你有没有过？小时候 张医生呢是五月天在音乐上的启蒙老师，为了以表诚意，这首致敬翻唱张雨生的 Key 呢是和张雨生一样的，也让阿信挑战了个人高音的极限啊。好，下面来听这首翻唱。对于技术流的创作歌手来说，翻唱同样也带着改编的痕迹啊。下面我们来听再版歌手陶喆首张专辑 David 陶当中的望春风。 夜无伴树林的清风在边吹，十七八岁爬出家，想着少年家，五年了 情沉醉可爱、哦哦啊、 麒麟呢正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陪着大家一起来听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来听听榜上歌手的一些翻唱作品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胡夏翻唱孟庭苇1993年的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。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，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，春天的手要翻越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，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，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。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，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，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抒怀，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慢慢的同时凋零同时盛开，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。 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